故深感其忠君尽节之义气，故特赠其太常寺卿，谥号忠进。其无事封为熟人，子茂兰因为中书舍人，赴京传修国史。着有司营藏建祠，焚皇致祭，亲此。母子谢恩，请过圣旨。那几位随员吩咐悬挂周顺昌遗像，陈设祭宴。众人祭拜了周顺昌，便告辞了。周家大院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，周茂兰和家母热泪盈眶，感谢皇恩浩大。 好，朋友们，根据李煜等四人创作的剧本《清中谱》改编的戏剧故事，我们欣赏完了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。 聆听人物生活轨迹的飞扬与落寞，感受人物心灵世界的丰富多彩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人物空间》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，总有个记忆会不散。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，有着最深的思量。世间万千的变幻，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。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，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。 片段，城里的月光。